明星钟情九六九， 情九六九。此刻我是主打。 好久不见了，我是华仔刘德华，有想念我的歌声吗？ 走过岁月，我才发现世界多不完美，成功或失败都有一些错觉。沧海有多广，江湖有多深，曲终人才了解。生命开始尽不尽远，总要过完一生，交出一片心，不怕被你误解。谁没受过伤，谁没流过泪，何必要躲在黑暗里自顾又自怜。我不断失望，不断希望，苦自己才笑与你分享。如今站在台上也难免心慌，如果要飞得高，就该把地平线忘掉。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梦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前途漫漫任我闯，幸亏还有你在身旁。盼了好久终于盼到今天，忍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那些不变的风霜早就无所谓，泪也不说泪。失望，不断希望，苦自己嘲笑与你分享。如今站在台上也难免心慌，如果要飞得高，就该把地平线忘掉。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梦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前途漫漫任我闯，幸亏还有你在身旁。盼了好久终于盼到今天，忍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那些不变的风霜早就无所谓，泪也不说泪。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梦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前途漫漫任我闯，幸亏还有你在身旁。盼了好久终于盼到今天，忍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那些不变的风霜早就无所谓，泪也不说泪。 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在北京市顺义区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举行，活动持续到5月4号。车展期间，天北路罗马环岛北向南方向，除只有组委会核发的车展专用车证或管制道路内小区居民单位车辆通行证的车辆以及公共汽车外，禁止其他机动车通行。 九六九聚焦车展， 欢迎收听经典九六九特别节目聚焦车展，我是英奇，一起来关注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的相关内容。第15届北京国际车展已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已举行了6天的时间，活动持续到5月4号，新国展整车展区共展出10天，即日到5月4号为公众参观日。车展期间，北京市公交集团将开通一条停车场接驳专线和一条返程疏散专线，途经京顺路的850路、915路、916路、933路等7条公交线路，将根据客流变化增发车次。 而新国展周边的常规公交线路也将在客流高峰日运力增加10%，方便市民车站出行。一条停车场接驳专线从空港停车场往返新国展，开通日期为即日到5月4号，从空港停车场始发运营时间为9时到16时，从新国展始发运营时间为11时30分到19时。空港停车场设东侧路西南角两处上下车站。新国展在4号门前上下车，接驳车为免费乘车线路，乘客可免费乘坐。以上就是今天的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相关报道。想知道更多车展活动内容，请每天9点、14点、19点锁定969聚焦车展，还可以关注经典969微信公众号了解。 教室里那台风琴叮咚叮咚叮咛，向你告白的声音，动作一直很轻，微笑看你送完信，转身离开的背影，喜欢你自己清秀的关心。那旋转木马在脑海里转不停，出现那些你对我好的场景。你说过牵了手就算约定，但亲爱的那并不是爱情，就像来不及许愿的 再怎么美丽也只

怎么也难忘记你离去的转变，孤单单的身影和寂寥的心情，永远无缘的是我的双眼， 幸福的没话说，把坏脾气变成了好沟通。

我这里想说的，正是因为这样不确定，才给了你机会。如果什么都确定了，什么都非常非常稳定了，你要想发展，你要想出人头地，那是非常非常难的。在你不确定的时候，你就好好学习，学习多少知识都不为过的。 著名演员李立群， 在一个没有抱怨的心情下去工作和生活，你会比较清楚地去追寻，不管是在事业上、感情上、生活上，你甚至于不要去追寻一个他压根儿就追不到的东西。咱们不要浪费这个时间，青春经不起等待。 今天969街头大访问，什么是经典？ 在我看来，经典就是那些可以影响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事物，比如文章，比如书籍，比如音乐、游戏等等。经典之所以被称为经典，就在于它的广泛性、流传性以及它的传承性。 经典肯定是曾经流行的东西，经过时间的流逝，但它依然会被人记起。经典也是不同年代的人心里留下的不一样的记忆。而经典之所以会成为经典，是因为它在这一刻以某种方式撞击了你的心灵，然后不可复制。 什么是经典呢？我认为经典首先是一代人的记忆，更是代代相传的，不止一代人的记忆，他的某一个声音、某一个章节在重新响起的一刻，给人留下灵魂上的记忆，我觉得这就是经典的声音。 经典969 就是爱经典。 经典969就是爱经典。 你在这一刻的努力会变成未来最闪亮的勋章。上午十点，我是鹿晗。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黄伟文，欧阳倩。